买购物哈、啊， 对， 我也曾经深陷其中 啊， 就在菲律宾那个波波岛的那个海滩上， 真的吗？ 我好在笑哈、 啊， 然后那早上我一喜欢早起去拍个什么试出了什么的哈、 啊啊， 然后就早上也不太清醒，起太早，哇， 啊、起猛了， 有一个菲律宾小哥过来拿了一些珍珠的那小串，对不对？你也看到吗，五号？然后说啊，这个很好，用英语交流非常，我觉得英语特别好， 朱瑞。 然后花了大概800比索买了3条像那个手串，然后我就长个心眼儿、 嗯， 我就走到那边那个当地人说这个贵吗？哦，这个100一条最贵了，你买贵了，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好，所以大家不要听他们的，大家不要去相信这种拦下来给你游说的人。 对，有些时候需要货比三家的。 对对对，嗯、希望大家呢货比三家，擦亮双眼。 嗯、是的。 时间来到11:44的55秒，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潜水达人游泳教练吴浩龙。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哎，这歌特像一个歌，我买了一张机票，然后去了香港，生活变得繁忙。 啊，对 啊，是不是 ？I wanna told you， 是不是？ 对 ，I wanna told you。 对对对对，这是陈冠希先生的歌曲啊、 嗯， 这是一首当地的菲律宾的歌手唱的一首歌。其实我在就是准备菲律宾歌曲的时候，我大多听到的是非常悲伤的慢板的歌曲，也跟这个国家的殖民有关系啊。嗯、 对， 当然我们今天选择快乐的歌曲，要去感受潜水的快乐。今天我们快乐达人使者就是吴浩，欢迎，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对，你看喜欢游泳的人皮肤都特别白，透着水灵。哎，这个季节是不是潜水游泳教练非常忙碌的一个季节？夏天？ 游泳教练的话一般会很忙， 对吧？ 然后潜水那边的话，他一般主要是我们的各大节假日、 哦、 他们会忙的是脚打后脑勺的状态，人会比较多。 嗯， 其实大家要出去还是避免，你要下海看的是像沙丁鱼风暴、其他杰克风暴这些的，你不是要看潜水员风暴的。 嗯，希望呢潜水员呢也是好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跟游客或者这个学员之间哈不要太过于激动。今天我们要去菲律宾，菲律宾现在也是很受国人的应该说是关注的一个地方哈， 关注和推崇。这两年去那边的人越来越多， 是的，而且物价比较便宜、嗯、服务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而且它的交通其实很方便、 嗯、 像北京直飞菲律宾直飞马尼拉的话、嗯、像宿务航班又可以是5小时直达。 对、 嗯、 你是晚上差不多1点钟左右的飞机 的 到马尼拉那边应该是早上6点多左右。 6点左右，对。 然后这样的话你取好行李之后出来刚好可以吃个早饭。 是的， 然后、你可以转去其他的地方，或者就进到马尼拉里面去游览，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以睡一觉啊，没有什么大的辛苦哈、啊。 是的， 这个航班了解之后呢，菲律宾有很多很多漂亮的海岛， 对， 大的小的，适合潜水的，适合专业的，适合浮潜的哈、啊。 嗯， 吴浩是专业的游泳教练，而且他有这个潜水证书。对吧？ 对， 所以说他应该相对比较专业哈。那比如 说，我觉得他到这个地方就像，我想这鱼儿常游在荷塘， 展示自己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对对，是时候展示我的， 是吧？ 嗯， 教练都跟不上 了，会夹了， 会夹， 对，我的 show time。 对，那比如说像道道和我这样的初级潜水爱好者，嗯、我们只喜欢浮潜的话， 嗯、 你有没有就推荐一下？比如说初级爱好者到了菲律宾哪些地方也可以带着家人去感受感受的、啊？有没有这种小小的推荐之前的？ 如果说你只是想感受一下浮潜， 对， 我建议你去薄荷，然后从薄荷那边、 啊、 哎，这个是准哥去的那个， 对对对， 其实比较适合家庭的，对、 啊、比较适合家庭啊， 比较适合家庭、 啊、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是不是也只能局限在薄荷了、 哎、 其实你不会游泳也可以学潜水 啊， 因为潜水的时候会给你一些装备，你的装备最主要一个叫 BCD， 它是一个漂浮的

啊、优秀的服务，还有比较漂亮的海哈。我觉得吴皓去过很多地方，刚刚这个金沙是基本都可以，就什么水平人都可以去感受的。 对的， 提到专业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装备的问题哈。就比如说我们这种潜水小白，我们到了那边，真要想去真正参加一个，比如培训几天那种的，是吧？是不是要交一些培训费啊，买一些装备啊，租一些装备什么的？ 潜水现在它最大的一个组织是叫 PADI， 是澳洲的， 哦，澳大利亚， 对，澳大利亚那边的。然后呢，这个组织它会有不同的级别，像最简单的叫 Open Water， 等是开放水域，它可以带你潜到18米。 开放水域都18米， 对，但是他的这个课你需要上理论课加实践泳池课再加下海 理论课、 对，这个课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有差不多 几天 6到8天的时间、这个时间很充裕的、你可以去学这个 Open Water 对，把这个学会了之后你自己还可以再跟着去玩一下，我们叫 Fun Dive、对，这个就是你可以跟他去玩一下，感觉一下不同的，因为上课的地方是就是很简单的潜点，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一般。但是呢， 摁下去说看到了什么？ 我自己的腿。 拖鞋。 还有别人的教铺。 对啊， 对。 这基本上你适应这个水的感觉， 对 吧？对。 然后就是说，而且它是分季节的，分地区的。像我学潜水时候，简直就是灾难，就是 为什么？ 我去的泰国的一个地方。 哦，泰国。 我就不讲是什么地方了，那个叫潜水员工厂。对，他的潜水员的是批量生产的 哦， 但是我们那天下去的时候是能见度伸手不见5米， 为什么呀？ 他的水很浑、而且是12月份圣诞节的时候，他的那个水流会导致水底很浑 哦， 对，所以 洋流过来了。 其实你看，就是有很多地方他的潜水一定要根据时就是月份来去。 好的，好的。 对，其实就是我那次去泰国也是同样的一个岛。岛的这边你只要是人多的地方，那你根本什么都看不见，然后你一定要走得远一点，走到那边， 对 对 对， 就一下都看清楚了。 分月份有关，跟海岛的资源有关， 对， 跟教练员有关，跟自身素质也有关系， 是的， 对吧？ 跟人数也有关， 最重要是时间，如果没有时间就考不出这个证来，对吧？ 其实他有那种体验潜，他的体验潜的话就是教练会给你做一些基本的培训，然后呢就会抓着你的气瓶、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种体验潜抓你气瓶下去在海里简单的去看一下东西， 拎着你是吗？ 对，拎着你， 哦， 那个就比较简单了。 是，我在薄荷岛的时候经常晚上去那个阿罗纳海滩市场溜达的时候会看到比如8、9点钟很多人穿着那个非常专业的衣服上岸， 一批是吗？ 对，刚回来他们，就我就问他们，我就问他们怎么样，感觉还挺好的啊，就为什么就他们就还收获还挺多。 对，教练终于放我们上岸了。 夜潜还挺有刺激，夜潜要带灯吧？ 夜潜要带灯的。 哦， 夜潜是你因为就是鱼，它睡觉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动在水里的。对，你 鱼也会睡觉。 对，你有的时候 把叉子给我拿过来。开玩笑，不能 来鱼叉， 不能啊！ 他不可以。 就有一些鱼，它是根据时间的，有一种叫麒麟鱼。 哦，麒麟鱼。 对，那个麒麟鱼，它是只有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它才会从珊瑚底下钻上来，并且你需要用红灯照它 才能。 它两条鱼才会一起游上来， 哎呦， 然后进行繁殖， 哦， 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有一些鱼是特定时间你才能看到它的， 对对对， 就是比较有意思。 其实我们在听教练的话，一些教导的话，别自己另辟蹊径哈。 是 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休息啊，先想想这个夕阳下这个鱼怎么从珊瑚底冒出来，下面还有很多关于菲律宾的介绍哦。 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

还有一些对，还有一些就是说 是很厚的那种， 很薄 很薄的那种， 很厚的那种呢，叫是湿衣，叫英文是 wetsuit， 那个是保暖的。 啊、对， 它分三毫、五毫和七毫，那个是。对，那个是保暖的。 这些是在水里面用的还是在岸上用的？ 水母服它基本上是，如果说水底温度就是达到了28度左右、 嗯、 你穿水母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如果说水温在26度左右的时候，你就要穿3毫左右的。 就差2度啊。 对、嗯、其实差的很大，因为你在水里待时间会比较久。 感觉比较哦、 嗯。然后呢再温度再低就要上5毫上7毫，甚至再低有一种衣服叫干衣。 嗯， 就是你在里面可以穿上你的秋衣秋裤、棉毛衣、棉毛裤， 湿不了。 对，它有一个气阀，然后保证你 整个人就是个球。 哇！ 对，但是人家潜个水怎么那么修长？怎么你就这样呢？ 哦、这样 对， 哦，厚的。 那个、对、嗯，它那个是一个类似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但是它那个可以用作于冰潜。 穿过吗？ 哦、冰潜， 你穿过吗？ 没有啊。 啊，对，因为是冰潜嘛，那、啊、地域海域不一样、 啊。对 呀、 啊，那在菲律宾，我、嗯、它里面 穿 棉裤也不行、啊、 会中暑的。 然后在挪威扔到峡湾里下去。 哎呀，不行，太沉了。 哎呀，你还是把我船拉上去吧，我去破冰吧啊！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三毫、五毫、七毫， 嗯， 越厚越贵。 其实差不多是这道理。 哦、是的，因为用料、啊哦。 对，像干衣的话，嗯、干衣是最贵的。干衣的话，基本上在1万块钱左右。 这么贵？ 一万块 一万左右一身、哦、因为它是连体的。 哦。 然后就是它也分分体，但一身基本上1万多。像是潜水的衣服，有一些分一些牌子，像 Scuba Bro、 嗯。哦。 还有一个叫 Aqualung， 还有就是说最简单的 Roxy， 这个是冲浪的牌子，但是它是美国冲浪的牌子，所以说这个它也会有一些水母服在有。其实最简单，大淘宝 啊，对对， 是就是你找一个长袖的，然后就说是可以，就是盖住脖子的， 脖子的， 对、 嗯、 对， 这个其实就 OK 了。 嗯， 然后底下如果说女生想好看露大长腿，那就穿短裤 啊， 有短裤的。但是要小心会被珊瑚划伤， 就是啊， 对， 我觉得还是， 所以 像有的女生她是穿比基尼直接下去， 对的， 对 对， 我很佩服这样，她们可能这个属于自由潜吗？ 自由潜是另一个范畴、 哦， 对，然后基本上穿比基尼下，大多数是为了拍照， 对对，可能也就下到水下3米5米这样了。 我当然是为了拍照， 对， 就很专业哈、 啊。 刚刚说到，因为姑娘啊、 嗯、 比较在乎皮肤的颜色， 对， 然后怕晒黑。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浮潜的朋友哈、 嗯、 全副武装直留嘴巴那个地方 不热吗？ 我就问问一下我们的吴浩，就是真的会有这种全副把你包起来只露嘴的这种装备？ 基本上像我们潜水，其实潜水你在海里的时候是不会晒到的、 哦、 但是它晒你的过程是你上来之后 哦，那一瞬间、 嗯、对，然后有风吹有太阳晒，这个时候就是让你迅速容易融入当地的一个节奏、 哦、肤色当中、 嗯、 对对对， 快加把劲儿。 所以说大家其实好多姑娘上来的时候、嗯、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说下去时候全副武装，像是湿衣，这是最基本的、 哦、 然后会戴一个头套， 头套， 因为现在头套很多的特别好玩的，像是那种小魔鬼头、 哦、 然后是 Hello Kitty 个性的 装 饰的， 对，就是很个性装饰品，类似于 这样让鱼看见这是什么东西， 吓人了， 吓鱼的， 对， 嗯，超级英雄都来了， 对 啊， 萨克啥的，灭霸，反正是都可以防晒，但是防晒就比如说你刚才说不能涂防晒霜，就看鲸鲨的时候 对 吧，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大多数潜水的都会就是跟你普及一个道理，就是说、 嗯、 因为防晒霜里普遍还有一种化学成分、 啊、 嗯， 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 OK、 嗯、 就是这种化学成分会伤害到珊瑚， 嗯， 就加速珊瑚的白化， 所以说你就如果老涂防晒你就再也看不到鱼了， 对啊， 对， 你是看最简单是珊 瑚 你看不到了， 对，鱼珊瑚它们是一体的嘛， 对， 对不对， 就是破坏海洋环境，大家会要求你不要用，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号称是纯植物的，其实就是 能不涂就不涂呗， 对，能不涂其实还是不涂的好， 好好好， 就是保护一下环境吧、 嗯、 对啊，纯植物它怎么可能防晒呢， 就是嘛、 嗯、 那它 对啊、 哎、 对啊、 哎、 大家想想， 对 啊， 纯天然的东西，对，有道理啊哈， 对啊，纯天然，如果你看哪个植物它不需要阳光， 就是那个说完了这些之后，其实在浮潜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很有乐趣哈，小孩大人都乐在其中、 嗯、 但是有没有一些你这么经验丰富的一个潜友，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遇到情况怎么去解决应急，稍微提一提呗。 首先有一点这样的，有一条是特别重要的，海里的东西你不要随便乱摸， 嗯， 越美丽的东西越容易伤人， 是 就是像张无忌他妈说的一样、 哦、 美丽的女人会骗人， 哦， 是的， 对， 你现在丑的也会骗， 开玩笑。哎呀， 这个跟美丑没有关系。 没关系。 对，其实但是海里的东西你不要去碰它，因为有东西你真的不知道它是否有毒性。 嗯。 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人就是在手捧着一个小章鱼。 啊，章鱼。 然后所有的钱、就是大家都会说很好看很好看，但是钱友们都知道那个叫蓝环章鱼，剧毒。 蓝环、 对，你们摸了它之后就属于你们。谁摸了那就大家一起同年同日吧、就是这么一个剧毒的一个生物、所以说不要轻易摸任何生物。 那个什么样啊， 这个人还在吗？ 不知道他这个朋友圈这个微博朋友圈当时很火，我们就是潜水这帮人大家都说 太吓人了， 祝他还活着吧。 那个章鱼什么样，几什么颜色？ 它是其实很小的一只，它上面会有，它为什么叫蓝环，是它上面是一圈一圈蓝色的。 哎，一定要注意、 对，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 它肯定在水底下卖萌。 哎呦我的天哪。 对，然后 真可爱， 就真的不要去碰它。还有的有的鱼它是有领地意识的。有一种叫斑鸡鱼。这个的话其实浮潜的话我没有太注意，但是好像它的领地意识非常之强，你靠近它它会主动来攻击你。像我们有的潜水员是面镜、就是那种 撞碎 咬碎它的牙，可以把那个面镜边咬 那个鱼挺大是吗？ 不是很小，挺大的。 面鸡鱼什么鱼？ 斑鸡鱼。 斑鸡鱼 咬碎，斑鸡鱼 这个 它可以把那个你的脚蹼直接咬穿， 那很厉害， 所以它很厉害的。所以说有的生物就一定要跟你们潜水的时候去浮潜的时候也一般是会有潜导带着你们， 是是是， 跟住潜导。潜导呢一般下水的时候之前也会给你们做一些告诉你们一些手势，最基本的手势，像 OK 不 OK、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然后有的手势假如说是给你就这个枪的手势、这有斑鸡鱼小心大家绕开，是这样，像是就是乌龟、是一些特殊的 手 势， 双手交叉那种， 对， 像交叠， 对，这个是乌龟或者是怎样的，所以说一定要是听话，听话，再听话， 必须的， 是的，就是海底的世界真的是太丰富了， 是神奇，但 是 也充满了不测，对吧？而且就是比如说得结伴出行啊，不能一个人就下去，穿个比你下去又找不着你的光拍照，对吧？ 要听话， 要听话的，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哎呀一望我，然后就说哎这个鱼好看，我去摸摸它吧，真的不行啊， 真的不行。 周驼你怎么了？问个问题呗， 你问， 憋了好半天了、就像我们这种五十到六十的人呀、 你还去潜水呢？ 问，不妨一问嘛， 可以潜水。 那你到了东江什刹海，好多东营人不都是我们这个年岁吗？ 对呀、 穿的跟仙儿似的，哗冒气。然后问问哈、就是我们在这个海里浮潜的话，我们这个年龄段多长时间比较合适？还容易还能下海不？还能下海不？ 其实浮潜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年龄的限制， 没有年龄的限制。即使深潜的话，我们也见过那种 很大。 六七十岁的大师，对，我们见过那种日本阿姨六十多岁了， 人家 还 愿意 还要 happy 呢， 好厉害，好厉害，那没有年龄的限制， 这个没有年龄限制。 时间呢？ 时间的话，我觉得不要太长，因为是会有一个水里，你在待的比较久的话，有一个容易失温。但是热带地区还会好一点，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天气它会有防晒，就是水下的洋流这些，一定要都要注意。 对对对哈、其实我们会觉得海洋深不可测美妙、但是希望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对 去那个感受哈。 对， 刚刚只说了刚刚一个去干金沙的一个浮潜活动，你有没有夜潜过？说说夜潜到底、我都没有夜潜过、什么感觉？ 夜潜 就是夜潜其实 伸手不见， 伸手不见五指，但是有一件事特别好玩、我们就是在考，就是夜潜其实是在你考它有一个叫进阶潜水员的时候，它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东西。教练会带你下去，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会要求，就是有一个步骤，就是他会要求你们所有人把你们手里的手电关掉。然后这个时候你互相大家都看不到，但是只要你挥一下胳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绿色的灵光。在水里，水里有灵光。 哎呦我天， 绿色的小点点就像那种小的萤火虫一样，很好看。 哇， 对，教练就挥了一下胳膊就产生好多，然后所有人在水里就已经疯了一样的在跳海草了。 啊，下一刻海草海草。 是特定的地方吗？还是 不是？海里。 海里。 只要是海里就 对，海里就有。 怪不得好多人去喜欢夜潜。 那个洪水猛兽什么的不也看见了吗？ 他们 其实还好，他们人家都睡觉去了。闲的只有我们。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白天的时候呢，鱼儿还在活动，什么参加 party， 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休息。 对的， 休息的时候，我们去看到的时候呢， 是另外一种动，另外一种状态。 那假如说真有没有这种情况，说我没看着这条鱼，嘣的一下碰到了，然后这个鱼就醒了。

它是一比七的比率， 一 比七三十八除以七呗， 都不到， 对， 不到， 都不到啊， 二十多， 二十多，嗯， 它就是像它的那个鸡翅， 嗯， 因为我们在杜马盖蒂时是当时是包了一个车， 嗯， 然后是当地的司机开车每天带我们， 嗯， 就是出去进城吃饭， 嗯， 然后回到酒店睡觉， 嗯， 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在那的时候呢，当时我就要求他带我去一个当地的市场， 嗯， 当地市场的 去采购吗？ 去吃东西 啊，吃东西 就去吃当地人的食物。 好好， 嗯， 他的那个鸡翅，炸鸡翅，一只鸡翅才和人民币1.3毛钱左右吧，10 peso 差不多。 1.3毛钱左右，一个鸡翅，一个整根儿的那种。 一个就是翅中 啊， 翅 中，翅 中或翅根儿， 啊， 那也很便宜， 啊，那很便宜，1块多钱，你想 1块多，等于是10 peso 一根 啊， 当时买了一包。 太棒了， 味道真是挺好 的，真 的 很好吃，他做这个炸翅真的很好吃。 对，不管 是 烤鱼，啊， 也 是 裹上面， 啊， 然后 对 对 对, 对，很好吃。 还有猪排， 对， 有、 嗯， 他的那个他的其实炸食非常之多，但是他普遍来说人并没有很胖 啊，对， 都非常非常 的， 因为热呀， 消耗吧， 对 呀，啊，出的汗比较多， 哦， 是的。 而且在菲律宾很多开摩托车的小哥哈， 对对对， 对，一定要小心。而且在酒店旁边也有很多群巡的小哥， 群巡的小哥 就是开摩托车， 对 对 对, 对， 他们其实就是最交通最普遍的是叫突突， 突突 啊，东南亚好像是突突都是很盛行。 突突车的话，就是说其实他会跟你要价，可能是50 peso 带你去一个地方， 嗯， 然后一个小突突坐三个人，完全没有问题。 是的，是的， 比你打出租车其实是，便宜很多，也方便很多。 对，这都是用那个比索吗？ 对，都是比索，但是你可以带美元去。 嗯， 这里边有一个小贴士，就是你最好在中国的话， 嗯， 到菲律宾。你可以带美元或者带人民币， 嗯， 不需要在国内换， 是的， 因为这个是汇率会相对高一些， 没错没错， 最合适的汇率兑换点是在马尼拉的机场的3号航站楼。 哦， 对，它那个航站楼就是出去之后，它在你的正前方， 嗯， 靠左手边有一条， 嗯， 基本上很多兑换 OK 的地方， 哦，okay, 货币的地方， 对对，是的。 然后呢，你会发现。即使是在那一条上面，你都可以发现不同的汇率， 是吧？ 对， 还是有不同的。你要货比三家， 还是要货比三家的。 嗯，直接拿人民币兑就可以，我们 直 接可以兑比索的， 可以直接兑的， 啊， 而且那边， 啊，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那个银联卡在当地的 ATM 机取钱的， 取现的，是的， 取 Peso 的， 啊， 是的。我觉得就是只要他不花美元，我觉得就很好，因为有很多东南亚国家，你比如说打一个突突车，它是按美元来算，1美元。 哦， 对，或者2美元， 哦， 因为它的 那你是多少钱呢？ 因为它的美元那边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流通是更保值一些， 对，所以他们愿意要美元， 嗯， 对，还有大概3分左右的时间， 嗯， 其实作为一个潜水爱好者，对于住宿的要求也是应该有的，因为你今天你得休息好吧，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们会了解到，就是如果 不是算的可以住潜店， 专业的这个浮潜人员的话，潜店也会有考虑。你会住酒店吗？ 我会住。我其实更倾向于住浅店。 浅店， 浅店的话，它会提供各种服务设施。 哦， 就是说你如果装备没有了，你可以直接从浅店拿。然后你每天出船， 哦， 出去潜水，也是从浅店走，这个是更方便的。 哦， 但是普遍来说，一般的浅店它的住宿条件并没有那么好。 肯定的。 哦， 所以说如果对住宿有要求，小伙伴其实还是在各个地方找酒店。 也不是很麻烦。 也不是很麻烦， 对对对， 一般浅店也会过来开车接你的。 是的。 哦，那就好。 对。 我觉得这还挺方便的。 对，其实很方便的。 那比如说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浅店我们是在网上去找吗？ 对， 哦， 网上找，或者说现在有几个 app， 有一个叫浅途， 嗯， 浅途旅行， 嗯， 这个是现在是非常之流行的一个 app， 我们很多 浅途，浅途， 对，浅途旅行， 嗯， 你可以在那上面找，还有一些很多的关于潜水的 app， 嗯嗯嗯， 大家其实都会有，还有淘宝上会有一些，你会发现有一些潜水教练， 哦， 他们在推他们的浅店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帮你们订住宿， 是的， 包括你的往返潜水地的， 交通费， 车，对， 车钱， 对，车费和那个船， 哦，一体化的， 对，你只要到了马尼拉，只要他告诉他时间地点，就是他可以直接从马尼拉把你接到你要去的地方。 其实我一开始因为人与人交流都会有一点点戒备的心理，我第一次去坐那个船就是出海 Monday Tour， 就是什么浮潜啊， 嗯， 然后就看看那个什么珍珠的那种，嗯，那个就是薄荷岛那个。也可以商量价钱，你可以在淘宝对比价格， 我那一天花的是1300比索，这挺便宜的哈。 对， 出海三个人，一家三口， 对， 然后有个船来接你早上。我老觉得他会不会迟到啊？会半路保证在海上？没有可能， 人家是保 对对 服务真的 是 非常好的。 是 是， 还是大家一定要放心，没有问题哈。你跟货比几家，因为会有些人在海滩上问你这个价格。其实，在海滩的前面那个一条步行街里都有很多的浅店， 对， 你可以在那边商量对比对比。 反正一般到海边推销的这些价格会相对来说高一些。 哦哈， 是的，就是如果要是大家不提前订好，其实到了当地也可以 也可以订，也可以订，只不过是如果说是旺季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 旺季一般是几月份？你印象？ 旺季的话， 七月， 就是寒暑假，寒暑假，对，然后再加上是春节、十一、五一，国内的小长假，这个是人会非常非常多的。 大概基本不剩下几天了。 啊，是的，所以我们要错峰出行啊。 对对，三四月份不错， 三四月份真的 不错， 是吧？ 对。 啊，菲律宾呢离我们不远，交通方式也很容易到达， 对， 而且风格非常多样哈。 嗯， 如果是浮潜的话，你也可以好好去选择哈，趁它现在还没有那么贵哈，赶紧去感受感受啊。谢谢我们的吴昊， 谢谢吴昊， 谢 谢。 还会再去吗？ 我会再去， 还会再去， 对，因为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去过， 对啊， 还会想 去 很多地方。它那个千岛之国嘛，潜点太多 了，老了去了，嗯。 哎呀，真的是太美了，这样的一个国家。 希望大家去看美丽的海洋世界的时候注意安全，做好自我的那个什么防护，还有自我的绿色出行，不要乱触摸东西。 对 对 对 对， 啊， 对对对， 菲律宾有生之年赶紧去几趟玩吧，拜 拜。 Bye。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千道。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等到相遇的时刻，我们在唱这首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 别害怕现在的离别啊，微笑着挥挥手说再见吧。天就等在下一个路口，再远的风景啊，我们会到达。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吧，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寻求的幸福其实不在远处，它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这首歌，就像我们从未